一道美食，什么美食？珍珠翡翠白玉汤，是不是？当年要饭的时候吃的，为什么饿得慌吃嘛嘛香？等当了皇帝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再没吃过那么好的了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以肚满肠肥，吃什么都索然无味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呢，令人疲伤。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，要有个节制，是不是？所以呀、啊，给现代人搞一搞饥饿疗法，不见得是什么坏事。因为这个饥饿，人就会自己吃自己。我一说自己吃自己，大家首先想到类风湿，这不是一个道理啊。类风湿自己吃自己那是病，类风湿因子，大水冲龙王庙，专门吃小关节小细胞，结果关节变形了，是不是？免疫性肾炎、免疫性肝病，那也是自己吃自己，是自己的细胞吃自己，那都是病。而辟谷疗法当中，庚金救肺法，饥饿疗法当中的自己吃自己，吃的是垃圾，吃垃圾，没错，因为体内的垃圾堆积过多就会成病，而我们这个吃垃圾就是为了把它排出去，什么将军肚啊，是不是啊？什么脂肪肝呢、啊？什么动脉硬化呀？通过阶段性的饥饿疗法，大家一定要记住阶段性，是不是啊？你别像那个法国那模特似的，你搞成厌食症了，你把人活活饿死了，那不叫养生，那叫自杀。所以咱们讲养生讲都是良性的方面，是不是啊？你别钻牛角尖儿，是吧？你拿你身体把自己饿死了，跟我来搞这个对抗，要跟我抬这个杠，不是我这个理论有问题，是你这个人太愚蠢，是吧？所以愚蠢的人不是博弈堂能帮的，我帮不了你，是不是？人家拿菜，拿菜刀切水果，你偏要拿菜刀当凶器，那谁管得了你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养生都是宣传宣导的是健康科学的方面，是吧？你那些抬杠的剑走偏锋偏学歪门学道的人，你别找我，你也别糟蹋我这些方法，是不是？话难听，但是咱把这说清楚，丑话说在前头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是有度有方法的啊，你不要把它偏颇了。那么庚金救肺之法一年是三天，头伏第一天，二伏第一天，末伏第一天。那么做这个庚金救肺之法，人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啊，虚汗稀便，虚汗稀便，甚至会拉出花花绿绿的东西啊，这有老早我就讲过了啊，甚至有人排出恶臭的大便，腥臭的大便，这都是人自己吃自己，体内在饥饿疗法过程当中，体内的废物垃圾被利用排出的一个表现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明理的人他能听懂，不明理的人他找你麻烦。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主啊，徐老师啊，我庚金救肺，我拉可臭了，怎么办？我说你拉出来的是你从你身体排出来的，你问我怎么办，是不是啊？他说我不做庚金救肺是不是就不能拉出来，我说对呀，不能拉出来藏在身体里好啊。这人不言语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咱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天底下没有那么多起死回生的医生，而恰恰相反，每个名医每个医生的手底下都有冤死的鬼魂。什么意思？医生的医术和水平就是靠病人锻炼出来的， 神枪手的功夫就是靠子弹和靶子打出来的，都指望着医生把死人救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救活了是本分，救活了是水平，救不活是命。没那个水平啊，有能耐你别得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话呀，虽然说的有点冷冰冰，但是这冷冰冰的话里边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，尤其是我们现代的病人要学会感恩。他有人不服啊，那我花钱治病了，你别场花去，对不对？哎，花钱治病医生应该给你治，但是如果水平不够治不了，治不了那也活该，这是医生的水平。那你病重呢，癌症晚期你偏逼大夫治好，治不好你要把人医院给砸了，动不动医生病人打起来了，你说这是病人不懂事还是医生不懂事？所以养生就是改错和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的建立的过程，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个规则。呼吸系统啊，咱们从生理解剖学上来说，就是人的鼻子、气管、支气管、人的肺脏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呼吸系统的养生节当中，章节当中，我们要给大家说说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、鼻炎、鼻息肉，要是讲的就比较全了啊。这是我们传统医学上讲的呼吸系统。那这都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吧？尤其一说呼吸系统，先得说感冒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做更筋救肺法，这个和调节免疫力都有怎样的关联呢？哎，我慢慢的给大家道来。首先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肺脏是人体的重大的免疫器官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一说免疫器官，好多人说，哎，那是脾脏，脾脏是，肺脏不是，是不是？啊，脾能产生这个免疫细胞，肺产生不了，这都非常狭隘，啊，这都不懂装懂的人。什么叫免疫？免疫第一大功能就是防御。啊，防御。什么叫防御？防御就是国防军，是吧？对于人来说，人的第一道生理屏障就是我们的皮肤。啊，我们的皮肤。啊，那么人的第一道生理屏障除了这皮肤之外，还有一个藏在身体里头的皮肤，也是和外界接触的，是开放着的，就是我们的呼吸道。啊，呼吸道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开空调睡觉，结果人还照样得了感冒。什么道理？是鼻子着凉风了吗？没有啊。脑袋没吹凉风啊，吹哪儿了？吹胳膊了，吹腿了，人同样得感冒了。什么道理？就是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和皮肤黏膜，它是一个道理，都是人的生物屏障、生理屏障，是人的免疫器官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你像现在有些大城市，有些人很讲卫生，上大街都开始戴口罩了，三伏天戴口罩，我不知道你挡的是什么。我说你戴口罩不够，你应该再穿个棉袄。他说我护住鼻子了，我不就增强免疫力了吗？我说非也，我们的皮肤就是我们的鼻子，是不是？所以经常皮肤过敏的人就会经常感冒，就会将来得肺炎、鼻炎，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洗澡多了对人是一种伤害。为什么呢？你老洗老洗，你把这个屏障就洗坏了，就像人那个衣服洗多了， 这衣服就容易洗破了。你早洗多了，你皮肤就变薄了。我穿衣服，我这外衣我一个礼拜洗一回，穿一年下来是新衣服，我要一天洗一回，半个月下来变成旧衣服，洗糟了了。所以人的皮肤就是人的一件保护身体的外衣，我们的肺脏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天天抽烟，生活在比较污染的城市，就好比你的衣服老脏了不洗，它的伤害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么庚金救肺是从内部来清洗肺脏啊，说我们不吃饭怎么就洗肺脏了，没错，脾化湿啊，脾化湿，尤其是我们吃鸡蛋呐、啊，多喝水呀、啊，是吧，吃黄瓜呀、啊，这些都是对我们呼吸道和胃肠道黏膜上的垃圾的一个清洗。那么对于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来讲，庚金救肺法的最大的好处是化痰，化痰就是除湿的一个表现，希望大家把它用好。另外夏季养生，我在卫生歌当中给大家讲过啊，四句话啊，春月少酸易食甘，冬月易苦不易甜。那这夏天呢，夏少增辛减却苦。我给大家讲过五行，五脏五味，苦味是入心脏的。有的人就认为我夏天多吃苦，大错特错。夏天吃苦的就会掉头发，夏天多吃苦味的就会皮肤粗糙。所以说这卫生歌里讲的就非常好，夏天适当的吃点辣的，减少苦味，不然的话苦寒会伤了内脏。秋辛可少便加酸，秋天是肺经当令，肺喜辛辣，但是你吃辣的多了反而就伤了肺，生肺火，所以秋天要少吃辣的，适当的增加点酸的。所以这就是五行生克的奥妙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饮食调节只是养生调节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是吧？四疗养生，食疗、体疗、心疗、药疗，能不吃药的尽量不吃药，但是心疗、体疗、食疗，我们的心情、我们的思维道理、我们的饮食、我们的运动，这些是必不可少的，是吧？所以养生不是不吃药，是少吃药，科学的吃药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博弈品质生活馆健康快报，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膳开始。今天是7月18日初伏第二天，我们为您推荐宝宝水果粥。苹果古称瑶婆，是少长皆宜的水果，中医认为苹果味甘，具有生津止渴、润肺除燥、健脾益胃、解酒解暑的功效。银耳既是名贵的营养佳品，又是扶强强壮的滋补良药，有柔肝护肝、补脾开胃、清热润燥之功，是阴虚火旺者的一种良好的补品。今日初伏第二天，适宜宝宝水果粥。品质生活粥膳系列，好粥到，好粥到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啊来继续收听关注咱们的养生论坛，来感受中西结合的养生大智慧。冬病夏治这个骨关节疾病，我们讲到了骨质的增生。为什么会增生？因为肾精不足了，骨头失气血濡养，为了代偿性的保护骨头的受力，它就长出个层面，叫退行性改变，俗语就是老化。所以骨质增生是骨头老化最早的也是最轻的表现，别害怕啊。那么二度骨缺血呢，是骨质疏松。什么叫骨质疏松啊？哎，咱们讲了骨质增生是受力，这块承受力量我得让它长厚点耐磨，哎，增生了。而骨质疏松呢，